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养病的日子枯燥而且无聊，林叔没几天就嚷着想出院，又被林瑶无情镇压，反倒是岳定堂被获准出院回家疗养，不必像他一样继续被困在这里。岳春晓倒是每隔三两天就过来看他一回，就算自己来不了，也会遣佣人过来送点汤汤水水。等十天半个月后，林叔终于可以出院时，非但没有瘦下来，反倒胖了一圈，一回到警局就有同事过来关心他。 哎，林叔， 林叔， 林叔回来了。 哟，林叔回来了，恢复的怎么样？ 嗨，好多了。 哎，我听说你伤的挺重的呀，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再回来啊？ 这不是想你们，着急回来看你们吗？ 就你贫，哥几个好久没聚了，改天一起吃饭庆祝你归队。 没问题， 那我们先忙去了。审讯室啊，还坐着几个刚抓来的混混呢。 啊，你们快去吧。 哎呀呀，看看这是谁回来了啊。 哎呦，轻点儿，你扯到伤口了。 你伤还没好啊？ 袁公馆被烧成什么样你也见着了，换了你能那么快痊愈啊？我今儿被关在医院久了，实在待不住，求着医生给我出院的。 那感情好啊，双喜临门呢。今天你得请客啊，受了伤不能喝酒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但是你可以点给我们喝呀。嗯， 双喜？哪来的双喜啊？ 伤口现在还没愈合不说，他一想到自己那四根小黄鱼，就想把岳定堂的脑袋拧下来做成酥炸黄鱼。 你呀、啊、要高升了 啊。 今天一大早你还没来的时候，老鬼就来了，见人就问你在哪儿。我本来还以为是找你茬呢，见他满面春风的感觉又不像，就让竹竿去打听了一下，旁敲侧击让你提前有所防范准备。怎么样，我这兄弟够义气吧？ 程思绘声绘色得意洋洋，下意识又要用手肘去撞他，林叔也明手快跳开半步。老鬼是他们江湾区警察局级别最高的那个头，因为形容消瘦黝黑，笑如红钟，人称老鬼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只记得他本姓是江，人前喊江局长，人后喊老鬼，已然忘记了他本来的姓名。 然后呢？ 然后啊，竹竿从老鬼那里大概打听到，好像是想带你去市局办点什么事儿。哎，反正不是什么坏事儿，坏事他能那表情吗？是不是？既然这不是坏事儿，那不就是出风头了？出了风头回来，你不就要高升了？ 你要是办案有这么积极的劲头，现在还愁不能升职吗？ 我现在就指着你提携我了。 话刚说完，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同僚就过来喊林叔了。 林叔，局座让你进去一趟。 哎，知道了。 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到，待会儿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。 林叔懒得搭理他，整整衣冠迈步走进局长办公室。 进。 老鬼江局长正在桌后批阅文件，他早年面部受过伤，鼻翼到嘴角有一道斜斜的疤痕，恰似天然法令纹，不笑的时候不仅显老，还尤其狰狞，众人摸不清他到底是喜是怒，都不敢轻易冒犯。林叔心想，程思到底是怎么看出他满面春风的，也是绝了。他立正敬礼。 局座好。那个，您找我？ 啊。 江局长抬起头看他，居然缓缓绽放笑容，但他的笑容配上疤痕，委实有点吓人。江局长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，立马又收敛起来，只是还尽量让眼神变得温和似水。林叔禁不住内心打了个寒颤。 今天我去市局办点事儿，你陪我走一趟吧。 江局长说道，起身收拾桌上文件。 林叔很有眼色，上前主动揽过活，顺道还冲茶倒水，把桌面打扫干净，从衣架上拿来衣帽给江局长换上。江局长看他的眼神果然更满意了，那表情像是在说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人才。林叔回忆憨厚一笑。江局长不是个磨蹭的人，说走就走，喊来司机开着小汽车来到门口等候，他带着林叔分头上了后座。 局座，我这种小喽啰平时也接触不到市局的人，怎么突然把我带过去？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啊？ 前段时间你不是卷入了一个案子吗？上海名媛凶杀案。 是，不过已经还我清白了，之前我已经让程思帮我请了假，就怕给局里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这件案子呀，我也听说了，你的确是被无辜牵连进去的，听说你还协助老扎捕房破获了案件，将真凶缉拿归案了。 哎，这都是侥幸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医生本来不准我出院的，说我腹部被割了一刀，手也受了重伤，起码得静养一个月以上。但我心系差事，又怕耽误了局里的重要任务，这不紧赶慢赶，强烈要求，医生拿我没办法，还是让我带伤回来了。 若换了旁人如此吹嘘，江局长怕是一个冷眼就过去了。但他今日的脾气竟是如此之好，非但没打断林叔，眼神还更温柔了。 好，不错，少年人就该有这样的朝气毅力。打从你刚进局里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在默默观察你，果然呐，不负我的期待。嗯， 多谢局座栽培。 林叔心道，这也太反常了，区局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平时这位江局长来去匆匆，他也没打过几回照面，更何况现在是江局长反过来吹捧自己。难道他死去已久的老爹其实还活着，忽然摇身一变衣锦还乡，他们林家再度崛起，他也重新跟着鸡犬升天？还是他姐夫突然高升一跃，成为连警察局长都不放在眼里的大人物，让所有人匍匐在脚下，他这个七弟也立马鸟枪换炮？林叔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，小汽车一路畅通无阻，很快就抵达市局。林叔终于知道江局长的容忍度为什么会对他如此之高了，因为市局有个会议，副市长和各界贤达都出席了，前者还点名接见江局长和林叔，当然主要是想见林叔。 这位就是协助侦破袁公馆案表现英勇杰出的警界后起之秀 警员林叔，多谢领导夸奖。 面对副市长和蔼可亲的问候，林叔回以无辜纯良的笑容，配合江局长的吹嘘和谦虚，当好一个尽职尽责的陪衬品。今天不仅副市长在，市局黄局长也在，在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位老熟人，岳定堂。虽然他还不知道明明是为自己洗刷清白的行为怎么就成了功劳，要说功劳，这也应该算在岳定堂和租界捕房头上的，租界那边绝不可能轻易将功劳拱手相让，更何况是让给林叔这样一个没有来头背景的小警察。但这样魔幻的事情竟然发生了，要不是亲眼看见，林叔都不会相信。他直觉这件事儿跟姓岳的有关。吞了他四根小黄鱼的岳某人此刻正西装革履站在几人身侧，不必退让避其锋芒，不必刻意插话显其高调，自然而然就让不少眼光落在他身上。姓岳的还面无表情，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。林叔在内心撇撇嘴，以他的职务能被副市长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已经是无上光荣，接下来的会议自然也没有他的事儿，林叔可以溜号，不过还得等江局长开完会才能一起回去。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时间里，林叔直接把市局每个角落都逛遍了， 认识了每个部门里在那个时间段上班的人员，连楼梯间清理垃圾的工人都没放过，把人家早饭吃了什么，午饭准备吃什么都摸清楚了。眼看会议时间差不多了，才毅毅然回到江局长的临时休息室。但开完会回来的江局长并没有带林叔一起走，反而给他一句话： 你不用跟我回去了，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，待会儿啊会有人带你去新的部门，明天起你就在市局了。 林叔很惊讶，他还真升职了。 您早上还夸我，这就不要我了。 要是早点知道这个消息啊，我还真舍不得放走你这个副将。不过你现在既然立了功，市局这边也问我要人，我总不能再耽误你的前程啊。只希望你以后前程似锦的时候，不要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呐。 您是老领导老上司，我走到哪里也会记着您和江湾区分局的。不过这新职务来的也太突然了，我这还一头雾水呢，您能不能给点拨点拨？ 倒也不突然啊，只是你在住院不知道，立功的通知啊前几日就下来了，这边催得急，你就先过来报到，授奖什么的呀过些时间就会有消息了。 那具体的工作职务名称是什么？ 市局顾问助理。 这位顾问是？ 你刚才不是见着了啊？就局长旁边那位，岳定腾岳先生，你的老熟人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